的世界里，混乱的梦想全都变成 是。

间过了一天又一天，时钟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突然发现 说。 下去，你就是我的福地。我将你的表情偷偷放进口袋，说这个声音就是你。

在旁，可能错过这种幸运，慢慢来，我想我可以搞定最好的爱，我看小心给你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风吹乱短发。